他要心里不服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决定会报复我。这个报复不在今生呢，就在来世，或者在后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所以古时候，同学朋友看到有故事的时候，规劝。规劝在什么时候呢？没有第三者见到的时候，你说这种人情多厚啊！提醒他，劝劝他，规劝两次、三次都不改。佛法里面讲的莫兵，莫兵就是不理他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在一生当中，跟随他的学生不少啊，经典上记载1255人，相当庞大的一个团体。这个团体我们在经上看到没有现代化的这个组织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众？生活在这样有规律，这么严谨，道理在哪里呢？人人都遵守六合敬，人人都修五戒十善，纵有故事，天天听佛讲经说法，自己知道，自心忏悔。我们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处分哪一个学生，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开除哪个学生。这是我们的典范，我们今天做不到，想学也学不会啊！所以从经典上记载来看，释迦牟尼佛做人做得多么圆满，这个是现身说法教导我们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丝毫瑕疵，这才真正显示出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古圣先贤的长处我们要记住，要认真努力效法，别人的短处绝口不提，不但不提，最好耳也不闻。为什么呢？保护自己的清净心。这是绝对的自理。喜欢听别人的故事，喜欢打听别人的故事，比喻堕地狱。为什么会堕地狱？自作自受，都是别人推你下地狱的，是你自己造不善的因，感不善之果。

古人说的话，想必有道理。是知事多时烦恼多，涉人多处啊是非多。你认识人太多啊，遇到人讲什么张家长李家短，就是那里拨弄谁呀、啊？无数针对呀、啊，造谣生事。你把社会的安定和平破坏掉，造业最容易造的口业。啊，佛教给我们守口如瓶啊，啊，道场要怎样的一些情况，怎样用功，我们功夫能够得力，只要说话就行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古今见证这个了。啊，陆仁法师到那边去照顾了个道场，我教他一句话：你将来成为一代祖师。啊，什么一句话？不说话。你这个念佛堂那个道场，无论哪个人去进到你的道场，就不准说话。你住心为什么不能说？住十天，十天不能说话；住一年，一年不能说话。说话去，不要你。啊，只要在那个地方三年不说话，人心就定了，他就能活三命了，他就成就了。啊，一天到晚讲话，那个功德都从嘴巴漏掉。啊，功德没有了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修行人哪有那么多的话好说？啊，所以我劝大家了，不要知道的事情，事情不要知道啊！啊，不看报纸，不看电视，啊，不听广播。啊，人家问，啊，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啊？今天世界很太平，没事啊。你们天天看，不断看，还不可能是打击？你的心怎么能定下来？所以你们生活在无主无事，生活在大乱之时，我生活在净土啊。啊，在清凉世界，我没事，天天没事。啊，你们的事情很多啊，我没事情啊。啊，在灰土里面，你懂得住净土啊，那你就高明了。啊，在卧室里面，你能够居住在纯净纯善之时。这是佛菩萨啊，所以不但我不去接触这件事，人家来告诉我，我也不听啊。你来跟我讲，我阿弥陀佛就把你拒绝啊。你要讲，跟别人讲去，不要跟我讲，我说我不要签证。啊，所以修行人要能得三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念佛要再念佛三啊，你学华严你要入华严三，你学化华你要得化华三，一切都不用啊。啊，有非常严重的烦恼习气，譬如我们遇到一些妄语啊，这个妄语他自己知不知道？他也知道啊。为什么止不住呢？习气啊，别说妄语啊，我们再降一个阶段说话，多话啊，多话的习气 他不讲话就难过啊。啊，遇到人家讲，讲的没羞耻啊，讲个不行啊。啊，这个对于修道很大的妨碍。所以古人给我们讲啊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这个重要。啊，我们念佛堂，将来不少人在这个地方念佛成功。是哪一类人成功？少话的人，啊，少说话，少听话，他心是静。啊，我虽然讲经40年了，我33岁开始讲经，今年72岁。可是我不在讲经的时候，我说话很少，我也不会说话，我没有口才。我也不愿意听人家讲话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懂得一个道理，佛菩萨是清净心成就的，啊，我们阿赖耶识里面，阿赖耶识像个仓库啊，无量劫来烦恼习气通通储存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学佛了，学佛了有一点功夫了，这点功夫就是把这些烦恼习气控制住了，它不起心起。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了，我这一点本事有了，烦恼虽然没断，不起信心，啊，这个不起信心与外语呢有很大的关系，啊，所以外面有人来跟我讲话，我不听，我尽量打断他，啊，不但是恶言是非，我一句不听，好话我也不听。为什么呢？干扰嘛，扰乱清净心嘛。啊，我念一听的阿弥陀佛，我觉得只有这一句是信得的真言，经于虚空变化界，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我们常常听这个声音，常常念这个声音，你这一生决定做佛。佛给我们说的，一切法从心下生，我们天天想佛就做佛，想菩萨就做菩萨，想什么做什么。十法界里头第一殊胜的是佛，我为什么不念佛？我为什么不想佛？你来听我讲菩萨法，我都不行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取第一，我不取第二。啊，所以应当把一切废话了停止啊！念佛堂，你看看正规念佛堂，大家带着牌子，直立进去。进念佛堂一句话不说，不但是一句话情话不说，一个杂念都不生，他心怎么会不清净？言语里头，言语是最容易造业的，啊，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修行的基本法，善护三业，同时 下户口业不及他故。然后才善护身业，不舍欲仪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通常我们讲身口意业，佛在这里特别把口放在第一。我们喜欢说话了，乱说话了，说话不经过考虑的，不知道厉害啊，无意无意天天在造业，所修集的一点功德全部从口里头流出去了。啊，不但说自己的功德没有，自己的福德也从这个地方啊消掉了。如果有意无意障碍佛法，那造的敬业重重的，自己晓不晓得？完全不知道。啊，为什么不知道呢？你不明理，你智慧没有开呀。你愚痴啊，你疑惑颠倒啊，所以才造作这些恶业。佛这个一颠倒用意很深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修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不妄语下手。古时候儒家的大德也这样教人。啊，成就这些呢，从不妄语始，从这开始啊。啊，不妄语，绝不欺骗众生。啊，不妄语反过来就是诚实语啊，真诚语啊。啊，不妄语，绝不挑拨是非，绝不说别人长短。啊，我们想想，我们做到了。三个人在一块就张家长李家短，习惯了吧，不说他难过吧，他自己没法子控制自己吧。啊，所以讲的是在修行，实际上都是在造业。你说这怎么得了？啊，恶口说话粗鲁啊，态度不善，让人家听到你的言语，看到你的态度，心里感到难过，不会生欢喜心啊。其余花言巧语欺骗别人，诚心不善，让别人吃亏上当。啊，出家人特别要留意啊，不要对信徒的那花言巧语骗他的钱啊，骗取他的恭敬赞叹啊，让他辛辛苦苦赚的钱把他从他的荷包骗到我这儿来，罪业深重啊，不得了啊，无边的烦恼。自己要下决心远离他。啊，不能沾染啊。如果这个境界啊，人世的境界，物质的境界会帮助我们增长贪嗔痴慢的，我们就要提高警觉性

来是将来，报是报应的。你说话要负责任的，后头有果报的。如南山人，这个南山是戒律，终南山道玄律师啊，这是律宗的祖师，他老人家说的：此戒人多稀饭，良友望夜熏戒，摄种有多啊，故随沉浸，动兵虚构。啊，这一开口都有问题。啊，金云，这还是道玄律师的话。又行迹菩萨云：口虎害人啊，舌尖断命啊，如口如鼻，死后无救啊。这句话下面念老的解释：令人之口如鼻之无言，迷生过救。那鼻不会说话，那如果口像鼻一样，啊，尽量能够是以少说话为好，言多必失啊。啊，所以学人注重啊，一定是恭敬、谦虚、多听、多看、少说。啊，佛法里头古谚语所谓的。若要佛法性，唯有生赞成。看到大家互相赞叹、互相合作，兴旺的迹象；互相瞧不起，啊，互相批评、互相回报，决定败亡。啊，那么兴旺的教学，善哉童子五十三参最好的榜样。我们在你经里面看到，五十三位善知识彼此互相赞叹，没有听到一个批评别人、回报别人，一个都没有。啊，这才是正法九度实践呢。啊，无论这个出家人是好是不好，他既然出家。那我们就学善财童子，赞叹他的善的地方，他的过失那边呢，把他忘掉干干净净，不但不能数，念头都不能生。为什么？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不要被污染。啊，我的良心里头只允许善的善法，我接纳；不善的，我一概不接纳。

啊，不再分别了。啊，当然还得要相当长的时间才真正能做到。啊，绝不是三天五天就能做到的，可能要三年五年，也可能要三十年五十年。这个看你警觉性有多高。看你是不是勇猛精进，是不是真敢啊。每个人进度不一样啊，早晚都会有成就。要学不动心，是吗？你修行真的是不容易。要真干呢，有方便啊？什么方便呢？先不动口，佛门里面讲止语啊，止语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帮助你不动心，我们心一动就要说嘛，那说明你心动了啊。所以佛门是修行的，不少同修啊，他抓着这个，这能够不说尽量不要说。啊，让佛号啊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接着一个，静念相继，这是很好的方法，很有效果。下面是不握口，指前恶言加人之恶行。行然于之善呐，过去处事在人间，言语不善，啊，容易得罪人，得罪人自己还不知道。啊，言语古人非常重视，孔夫子教学四库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就是言语，言语是祸福之门啊，说的人无心，听的人有意。啊，伤害别人的言语，人家会记恨呐。记恨在心，将来有机会他就来报复你。啊，你不知道祸从哪来的。啊，所以言语是最容易得罪人。劝善归过都要用软语，要用柔和，啊，否则的话你的好朋友跟你就疏远了啊。虽然他有过失，你劝他是好意，

我们现在这种现象很多，团体里面有不守规矩的出家人怎么办？那佛在世的时候，佛会管他的，佛会教训他的。那佛不在了，也会像这些人是一句教训的。佛说了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别理他。叫莫宾，莫宾就是不要理他。用这个方法，就是中国孔老夫子讲的敬而远之。不给人接应，我们在圣人教诲里面听到，我跟李老师圣人，我看到他老人家做到了，他的团体也有不听话的学生了，阳奉阴违。那老师怎么对他呢？我们看到老师真的是敬而远之，见到他一定很尊敬，有礼貌，都很欢喜。远是什么呢？远就是你随便搞什么，绝不干涉你，对你不闻不问，你喜欢搞什么就搞什么。对的，正确的，他老人家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。在现前这个社会也非常重要，总则对不善人呢敬而远之。远不是故意有距离，不是的，见面还很亲切，非常开心，礼节样样周到。你搞什么不干涉，我搞什么你也不干涉我，这不是很好相处吗？大家都欢喜吗？释迦牟尼真有智慧呀！真有智慧！这个就叫和谐，这才真正能做出和谐。为学者不要批评，不要干涉，自己做好样子给人看，这个很重要。他看懂，有感受，很好；看不懂没关系。看久了，这就看懂了。一年两年看不懂，十年二十年也许他看懂了，这不定啊。所以如何直直的态度啊，重要。威仪有责，自己要把戒定慧做出来。成佛之道就是根性切愿持名，其他的都不必放在心上，更不可以放在口上。放在心上，你的意在造业，放在口上你的身在造业。口造业最容易，今夜三种今夜，佛在这一部经上把口业摆在第一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故。这一条我们做到了没有？别人是不是真有罪过？我们是凡夫，不知道啊。